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譬如穿骨针的作用主要是穿刺，前细后圆，通体由玄铁打造而成，在细小的针上有八处血槽，每一处之间的距离必须完全相同，具有极强的穿刺攻击能力。雷火针其中要附带一种名叫炸药的物质，外皮也由玄铁制造，但其中炸药必须为高度浓缩，才能在碰撞时爆炸，令玄铁破碎，增强杀伤力。破甲针的作用和穿骨针有些类似，穿骨针针对的更多是护体魂力，而破甲针针对的则是物理防御，比如像甲宗那样厚实的皮肤在破甲针面前就毫无作用。其他的如明阴针乃是附带剧毒，断龙针作用是令敌人瞬间麻痹，使血液循环速度瞬间提升10倍，如果没有及时救治会令心脏爆裂而亡。龙须针是用发筋制造而成，入体后会瞬间收缩卷曲，令对手生不如死。至于威力最大的陨灭针和七杀针，更是可以瞬间夺命。这12种神针在瞬间喷射，除非对手的防御力已经强悍到孔雀翎这12种神针都无法攻破的程度，否则只要中了一种就可以说是必死无疑。 唐三的讲述其实已经很简单了，但还是听得泰坦头皮一阵发麻。在唐三刚开始说孔雀翎拥有毁灭魂圣能力的时候，他还并不是很相信，可听了唐三这12种针的描述后，他突然感觉到以前的自己或许真的是坐井观天了。如果这暗器真的能够制造出来，别说是魂圣，就是自己这样的魂斗罗也未必就能阻挡得了。 难怪少主说这暗器制造起来极为困难，老夫真是开了眼界。但是这12种针的制造已是难上加难，更不用说是那能够容纳他们全部的孔雀翎主体了。想要制造出这种东西需要极为详细的图纸，而且涉及到的稀有金属缺一不可，就算是在力士一族中能有此手艺的，恐怕也只有我和另外两位弟兄了。嘿，可笑，我刚才还想要批量制造，想要产生巨大的威力所需要的付出也同样巨大呀。 其实如果给唐三足够的时间，这孔雀翎他也能够制造出来。当初唐门失传的三大击阔类暗器王者，就是排名第3的孔雀翎，排名第2的暴雨梨花针，以及排名第1的佛怒唐莲。他连佛怒唐莲都通过自己的研究制造了出来，如果有充分的时间制造出另外2种也并不是不可能。但佛怒唐莲和另外2大暗器是有区别的，佛怒唐莲制作最困难的地方是火药的配方，要超浓缩的火药才能够产生出足够的效果，那瞬间的爆炸力迸发需要这样的力量。而孔雀翎是对制造要求最高、工艺最难的一种暗器，暴雨梨花针则是对材料的要求最为苛刻的一种。三大暗器可谓是各擅胜场，他们的排名是按照所能产生的威力而定的。 到时候就要麻烦长老了，孔雀翎如果能够制造成功，哪怕只有几件也同样能够给对手以强大的威慑力。可惜 啊，少主，可惜什么？ 可惜啊，还有2种暗器恐怕无法制作，那2种暗器如果能够制作成功，就算是封号斗罗也足以对他们造成杀伤。 什么？还有这样的暗器？要是真的有这样的暗器产生，那魂师还修炼什么呀？在这种暗器面前岂非是必死无疑吗？ 有是有的，但制作起来却是太困难了。他们分别是单体攻击最强的暴雨梨花针，以及群伤能力最强的佛怒唐莲，这些暂时不在我们的考虑之内。 为什么？难道这2种暗器的制作比你刚才所说的孔雀翎还要麻烦？ 麻烦倒是不比孔雀翎麻烦，这3种暗器在全部击阔类暗器中排名前3，其中孔雀翎就是第3位。 暴雨梨花针第二，最强的是佛怒唐莲。但论局部攻击力，佛怒唐莲还比不上暴雨梨花针。啊，我只简单的说一点，您就明白为什么我会说这两种暗器制作困难了。像暴雨梨花针，不论是本体还是其中喷射的27枚梨花针，都要由深海沉银的银母来打造。深海沉银本就是一种比玄铁还要昂贵十几倍的金属，至于它的银母几乎是不可能存在的，更不用说购买了。 哪怕是在前世的传说中，暴雨梨花针也只是出现过一句而已。正是材质的原因决定了这件超级暗器无法制造，如果用普通的材料，甚至连它的机皇都无法完成。暴雨梨花针最大的特点就是那瞬间喷射时的暴力。诸葛神弩的喷射力已经很强了，但如果和暴雨梨花针相比，不过是萤火之于皓月。泰坦再次吸入凉气，别说是剑，他就是听都没有听说过深海沉银这种东西，更不用说是银母了。一时间不禁大为颓然，同时看着唐三的目光也多了几分钦佩。 长老，我的计划是这样的，目前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制造出一批能够与普通魂师抗衡的暗器，这其中就以最为实用的诸葛神弩为主。诸葛神弩在有足够金属支持的情况下是可以进行大批量制造的，而且配件的制造工艺并不是很难，只要是技术熟练的铁匠都能够完成，但拼装的工艺我们必须要保密，只能由您和少数励志一族精英才能知道，来完成最后的工序。今后诸葛神弩将成为我们最主要制造的暗器，其次我们还要打造一些精巧暗器，不仅要威力大，而且要实用。至于高端暗器就要麻烦您了，我仔细研究，在这一段时间内只要制造出少量就可以，不但可以高价出售，还可以用作镇门之宝，就以威力强大的孔雀翎为主。 少主的设想还是非常实际的，诸葛神弩工艺不俗，材质上用的是价比黄金的铁晶，但对于励志一族来说，提炼铁晶并不是什么难事。 至于孔雀翎，泰坦已经因为唐三的介绍有些痴迷了，如果不是眼前的聚会必须要去参加，他真想立刻就让唐三画出图纸开始试制。对于一个铁匠来说，还有什么比制造出强大武器更令他动心的呢？在斗罗大陆这个属于魂师的世界中，武器一向不被人所看重，要是能够通过暗器改变这个现状，那么就像唐三所说的那样，励志一族的未来不可限量。迫不及待的泰坦开始询问唐三孔雀翎具体的制造方法，这些制造方法早已经烙印在了唐三的大脑之中，他索性就在这马车之中为泰坦进行详细的讲解。可怜的是，为了给唐三足够的讲解空间，马红俊和泰龙两个人直接被泰坦驱赶到了另一辆马车上。等到了中途一座休息城市的时候，泰坦迫不及待地去买来了纸笔，也顾不得什么主仆之分了，就让唐三开始在马车中给他勾画图纸，他则开始琢磨着如何来制造，一点细节也不放过。尽管马车上多少也会有些颠簸，唐三也极为配合。从泰坦身上，他似乎看到了前一世的自己。两个人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。当两个痴迷的人碰到一起，时间就会过得飞快。而当唐三和泰坦这一小一老正研究得热火朝天时，他们此行的目的地，龙星城，已经快到了。 爷爷， 不是说过吗？没事别来找我们。 马车外的泰龙不禁一阵苦笑，赶路已经有半个月了，除了必要的排泄之外，唐三和泰坦就连吃饭都没下过马车，有时候夜深了还能听到两人在高谈阔论，甚至是激辩的声音。遇到制造的关键问题，这一老一少是谁也不肯妥协的。 爷爷，我们已经到了帝国边界，要出关了，边界的士兵要检查马车，得麻烦您和少主下车才行。 走吧， 到了。 车里装的什么呀？ 越来越多。 下一个。 泰坦抬头和唐三对视一眼，两人虽然这些天休息的不多，但精神却比所有人都好。 这十几天的时间，不论是泰坦还是唐三，都投入到了一种狂热的境界之中。唐三来到这个世界后，还是第一次出现这种感觉。曾经的刻苦研究，曾经的狂热再次莅临。虽然两个人经常争辩，但在争辩之中，对方独特的见解也会带来豁然开朗的感觉。相见恨晚，这是他们此时唯一的想法。 哎呀，是该下去活动活动了，我这把老骨头可比不了你啊。走吧，小三，我们下去晒晒太阳。 在一次研究之中，两人变得天昏地暗，这称呼也就随之改了。泰坦叫唐三小兔崽子，而唐三也毫不客气地称他为老猩猩。他们当时辩论的话题是能否用组合材料来制造暴雨梨花针。唐三的观点是不能，泰坦的观点是能。他对组合材料制造的合金研究多年，对此信心十足。不过最后的争辩，获胜的还是唐三。当唐三给泰坦列出暴雨梨花针击破所需承受的力量公式之后，泰坦经过仔细的计算，发现自己想的的确有些简单了。也正是看了这个公式，他才真正明白暴雨梨花针的威力有多么可怕。当然，嘴上还是不会服气的。泰坦当时最后的一句话是，这东西就不是人能制造出来的。打开车门，温热的阳光洒在身上。星罗帝国在大陆的南方，温度要比北方的天斗帝国略高一些。下了车，唐三和泰坦下意识地做出了同样的动作，张开双臂，用力地伸展着自己的身体。此时，两辆马车已经来到了边防检查站，拦住他们的是一个由百名天斗帝国士兵组成的巡查小队。当然，这些所谓的帝国士兵并非真的属于天斗帝国，而是下属于某王国。只不过这些天，唐三一直在马车上和泰坦研究的天昏地暗，对外面的事情不闻不问。他也不知道这到了什么地方，这些士兵又是属于哪个国家。几名士兵走了过来，登上了唐三和泰坦乘坐的马车，开始检查。他们当然什么也找不到，所有的图纸唐三早已经收到24桥明月夜之中了。 等一下， 看过了，没问题。 后面也没问题。 没问题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